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73集，白龙。说来也怪，夜晚的雪松林竟然比白天要清晰，路也好走点。 可能雪松本来就是蓝汪汪的，白天不是灰蒙蒙就是白茫茫，于是看不清楚，看久了就晕了。 展昭蹲在枝头，望着越走越远的两帮人马， 觉不觉得奇怪？ 两边人似乎走的是同一条路线。 你猜秦离生为什么要把官府引来，而且还是两次？但是这次他却没有出现。 你是觉得是两帮人马抢宝贝，秦离生准备让他们自相残杀，然后来个坐山观虎斗？ 没准儿，总觉得怪怪的。七叔公，他们路线对吗？ 对的，显然是知道怎么进去的。既然知道路，让我们抓天母真是多此一举。难道这么多人怕打不过天母？ 这天母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众人一路继续跟踪，就见薛白鬼他们还有紧随其后的潘旭和雪龙宫众人巧妙地避开了所有松林里的机关，最终进入了山谷。到了山谷口，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见先到的薛白鬼等人跨过了山谷，他们在山谷上空像是在平地上走路一样快步跑过虚空。 嚯，这算什么情况？ 您年纪大了，眼神不好吧？脚下有东西。 等两帮人马都过去了，众人靠近一些仔细一看，终于明白钟灵说的只有寒冬才能进入山谷的原因了。原来山谷上方洞出了一条通路。 怎么会这样？ 白玉堂觉得不可思议，这一座冰桥四外全无助力，横空出世，将两边的悬崖峭壁连接了起来，简直鬼斧神工，同时也匪夷所思。 难怪天冷了天母才会出现了，冰雪消融就消失不见，可能就是被阻在冰桥那边了。 展昭蹲下敲了敲冰桥的桥面。 嗯，好厚实啊。 是连底洞的。 说着就见一旁的佛英拿出了一个火折子，往下边的山谷一丢，一路出现了一条明亮的光道，延伸到了谷底，甚为壮观。原来并非洞出的冰桥，而是洞出了一扇冰墙。众人也没有功夫研究这巧夺天工的冰墙了，赶紧过去追着那两路人马要紧。等众人过了悬崖，前方还是雪松林。 有机关被触动了。 佛英一皱眉，带着众人往岔路走，刚走进林子没多久，就听到前方传来了械斗和惨叫的声音。众人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是碰到机关了，还是撞见天母了？空谷之中突然传来了喊杀声。众人靠近一些再看，发现是雪龙宫的人和白鬼山庄的人打了起来。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石门，后边是整座山包，看来这就是古堡的入口。 看来是在门口狭路相逢了，于是先火拼一把。 展昭说着瞧了瞧赵普，那意思是问他插不插手。赵普抱着胳膊乐得坐山观虎斗，对众人一摊手， 打就打呗，人为才子，鸟为食亡，自找的。 于是乎众人围观，百鬼山庄和雪龙宫可算是打了个天昏地暗。最后雪龙宫人多势众，百鬼山庄有些处于劣势了，但短时间内依然分不出胜负。 住手！ 就在众人看的都有些犯困了的时候，有人突然喊了一嗓子，展昭都快睡着了，一听这声音醒神了，撇撇嘴。 潘旭那小子又有什么鬼主意了？ 你觉得这次潘旭是幕后主使？ 这个嘛，反正使坏一定跟他有关系。 众人再看下边，双方似乎已经达成了某种和解，一起破了药王堡的机关再说。 潘旭那小子似乎很需要钱，背了一身赌债还是怎么的？ 我觉得要钱的未必是潘旭。 白玉堂示意展昭看潘旭身后雪龙宫的人，展昭这才注意到，原来在雪龙宫的人里头有几个看着地位还挺高的，潘旭似乎对他们很客气。两方决定先别自相残杀，之后就一起打开了那扇石门，轰隆巨响传来，石门缓缓地开启。 不太妙啊。 哪里不妙了？ 这石门不像是第一次被打开。 嗯，也没个尘土。 他们之前来过了， 或者说这里一直有人。 白玉堂突然伸手指了指远处，展昭顺着白玉堂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就见在山顶一旁趴着个人。众人猛地一看都一愣，就见那人趴在一块山石背后露出半截身子，似乎是已经看到了来人。 就是他呀，那天我看到的就是他。 等潘旭他们两方的人马进入了洞穴之后，他也跟了进去。从身形和动作看很像个女人，只是奇怪的是他不是用走的，而是用爬的。 这什么人啊，这么恶心。 不像是人，人哪有这么走路的。 我明白了，原来天母是那个东西。 众人回头看，就见说话的是趴在赵普背上的公孙。公孙坚持要跟来，本来众人都不想带他，怕他遇到什么危险，但是公孙知道的比较多，对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了解甚广，最重要的是他会解毒，谁知道那药王有什么恶趣味，弄些个有毒的机关那就麻烦了。 那是什么东西？ 赵普回头看公孙，他发现原来公孙平日彪悍，但是有个弱点，怕高。刚才过冰桥的时候，趴在他背上都快爬上他脑袋去了，勒得他都喘不过气来，这会儿还趴着不肯下去。 那个是白龙。 众人沉默片刻，一起切了一声。 不是真的白龙，那是一种白色的大蜥蜴。也叫白背龙，非常珍贵，这玩意儿比乌龟寿命还长呢，而且只吃肉，凶残无比。 蜥蜴。 展昭刚想问问这玩意儿吃不吃人，就听到山门里传来惨叫声。 这种蜥蜴很厉害的，我只在书上看到过，它们的嘴里长了三排牙齿，另外因为背上有一个白色的图案，形状类似于女人，所以也叫做美人蜥。 正说着，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众人都看公孙。 这蜥蜴的叫声是女人哭的，错不了了。 那药王当年所谓的药人，就这些蜥蜴啊？ 嗯，可能这山谷与世隔绝太久了，这种蜥蜴怕冷的，天热才会出来到处逛逛，天冷了就会蜷缩在自己的洞穴里面下崽，实在太饿了会溜出去找吃的，但是也不会走太远。 你刚刚说什么？下崽儿？ 他们和猪婆龙一样是下蛋的，冬天孵出来之后彼此残杀，吃同类的，等到春暖花开出窝的时候就只剩下几只，然后一个夏天长到很大，冬天彼此碰到了再因为争夺巢穴而打一架，打到就只剩下一公一母两只，母的下完蛋就把公的咬死吃掉，于是这东西循环往复，永远只留下一对儿，除非…… 公孙话没说完，就看到雪龙宫的人惨叫着跑了出来，身后还有百鬼山庄的人，就见从他们身后上百只大大小小的白背蜥蜴爬了出来，张开血盆大口撕咬。雪百鬼受了伤，边战边退，雪龙宫的更惨，大概是因为穿了一身白吧，那些蜥蜴以为是同类，被咬伤不少。 这样子下去死伤惨重了。 展昭有些想下去帮忙，这帮人盗宝也好，敛财也罢，罪不至死吧？ 不至于，咬着咬着就咬起自己人来了。 果然，就见那些蜥蜴追咬了一阵人之后，就开始自相残杀了。一时间，整个山谷弥漫着血腥气，场面也甚是骇人。白玉堂看着下面的场景，脸都变色了。 你要不要找个地方吐一下？ 又等了大概半个时辰左右，大部分蜥蜴都死了，就剩下几只，缓缓地朝山谷的另一个方向爬走了。雪白鬼伤得似乎不轻，潘旭却是没受伤。他突然站起来，抽出刀，雪白鬼躲过潘旭偷袭的一刀后，靠在山边指着他。 潘旭，你背信弃义，亏我当时还收留你。 许白鬼，你收留我 不也是因为我能读懂范文，能帮你破解家传古书，进这药王堡吗？你薛家早就没落了，哼，这药王堡的财富是有能者得知，你就做你的江湖人，要这么多财宝有什么用啊？不如就给我。 我呸，这药王堡乃是我祖上之物，我家族世世代代都在研究进入药王堡的方法。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原来如此，看来姓薛是为了掩人耳目，真正的百鬼山庄是药王堡的后人开设的呀。 可惜你今天非死不可。 潘旭突然一滞，就感觉胸口一凉，他低头看了一眼，胸口被一把刀刺穿了，回头就见雪龙宫的一个高手趁他不备用刀偷袭了他。潘旭一口血吐了出来，身后那雪龙宫的高手一脚将他踹了出去。 你背信弃义， 对你这种人用不用讲信用？ 说着众人跪地 参见公主。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